就似音阶，一生都在唱，能陪伴你声线变嘹亮，随便唱，随晚上将音符全奉上，祈求能换赞赏。手拉提哆瑞咪发嗦，一粒粒音圆润地唱好，滑音亦好。这音色如迷住你，我会唱高，再一度完成心情竞诉。当你沉迷在听，声音都像吻，从强弱拍加一些震音，全情达意，长夜没降温，唱沙和唱雨声，无穷情调发生。嗦啦哆哆瑞咪发嗦，一粒粒音圆润地唱好，滑音亦好。Re mi re mi dear， 这音色如迷住你，我会唱高，再一度情人功劳。十二个音轻松地必须歌颂你，十二个音都像流星飞。I love you， 十二个音。神气感动你，人如乐器，换发声游戏，如何能做到爱你就唱满天地，随随运气。延续美音，就是想留住你，还是预测天气？嗦发咪发咪发啦嗦，一粒粒音伴你在散步，在星空。Re mi re mi dear， 这音色如迷住你。我会唱高，再一度全无乐谱。嗦啦哆哆瑞咪发嗦，用渐弱音来虔诚祷告，想你听得到，用尽每口气慢慢升高，听不听得到？月夜色雨。再共舞。